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十三句：“凡人有过，大则夺己，小则夺算。其过大小，有数百世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”这个两句是鬼神鉴察这一段的总结。昨天说到灶神，于敬义居士与灶神记，灶神给他说的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。他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现前自己所犯的毛病。自己犯的毛病自己确实不知道，总以为自己所想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，别人都是不对的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！这在佛法里面的就是迷惑颠倒啊。佛经上说到严重的地方，一禅体，这个就是一禅体人。一禅体是梵语，意思是没有善根的，佛菩萨都不能救他，他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觉悟。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消除？我们冷静地去思维，依旧还是要读书。不读圣贤书，怎么可能觉悟？米，说实在的话，就像泥坑一样，愈陷愈深的，不容易出来。读圣贤书，天天亲近圣贤，长久熏习，慢慢就会觉悟。这是中国自古以来，老人为什么教小孩要念圣贤书？要读佛经，道理在此地。于敬义能够回头，还是过去读古书的底子厚啊！今人跟他说这些话。他为什么不能回头？他没有这个底子。这是我们深深的觉悟到的。灶神说他，你的义卧太重了，专务虚名。说的话很多，那都不必讲了。这两句话是重点。你所行的善，做的很多，都不是真的。沽名钓誉。所以他说天地鬼神天天在检查了，天天在看着你啊。那么你在鬼神面前的祷告好像也很恳切， 也有那么一点诚意，可是你处事待人接物与你在天神祷告并不相应的，天神慈悲，中国过去这一般念书人都相信有玉皇大帝，这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。他说上帝命令这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到这儿来看你，看你多少年来没有做一桩真正的善事，你所做的善事是附和别人的，换句话说，别人不做了，你绝不会主动去做。看你在私居独处的时候，看到你的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偏激念，高级悲人念，这个高级就是自己很高啊，瞧不起别人呐、一往起来念，想过去，希望将来，恩仇报复念，你这些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尽呐。这个都是义务，这种义务固积在你心中，天地鬼神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很多很多了，你逃祸且不暇了，你到哪里去求福啊？这个几句话了说了之后啊，于金义这才是当头一棒啊，把他打醒了。他跪在灶神面前，灶神是事先一个人身的啊，他说你一定是神仙啊，你对我知道这么清楚啊，求他帮助，求他救援啊。他还有一念这个心，现在人听到这个绝不理会，也不会相信的，你迷信的啊，自己以为啊头脑是个科学头脑啊，世间人所不及，他怎么能接受？现在人改过难，太难太难。他有一念悔改之心，早上来帮助他，叫他从今而后，凡是贪念、淫念、客气念、妄想杂念，一开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前天你们听到乌镇师报告他弟弟往生，他的修行过程没讲清楚，昨天补出来了，我还没听。可是他的父母告诉我，他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一天难得说两三句话，家人给他打招呼说话，他都拒绝，不要跟我说话。用心专到这种程度，这就是他往生的秘诀。他心定了，他万缘真的放下了。弥陀经上讲的 时间比这个更短了。你们大家念的还是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，有没有七天念佛成功的呢？有啊，净土圣贤录上有记载啊，往生传上也有记载啊。真肯回头，彻底放下，这个人就能成就。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。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，我们修行，第一要存好心，心里面纯善无恶，恶念、恶事、恶人都不可以放在心上，专门看别人的善处，专门看别人的好处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环境当中。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，你的心情多么愉快，多快乐呢？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，记别人的冤仇，你这一生呢，生活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，你活得好痛苦啊，活得好辛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呢，不是别人加给你的，是你自己那个念头转变出来的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？念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，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？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。寿命终了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所以万缘要放下了。庞居士教人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无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，那你又把意思做会错了。什么事情都照做，心里头绝对没有牵挂。无事是讲心无事，不是说身无事。身没有妨碍。华严山讲的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什么东西是障碍呢？心里头念头是障碍。所以你看看于敬义在传记里面说到他言也善，行也善，意不善啊。所以那个行善这个言善呢，都不生效了，都变成虚伪的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是心善意善呢，那是真善，这个是善恶的根源呢。造成勉励他，先要存好心，存一个纯善之心，然后随分随离去做好事，你力量能做得到的尽量去做，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，绝不求果报， 为了果报去行善，你的意已经不善。为什么呢？有条件的，无条件的善是真善的，不求果报的那个善行，果报最殊胜。不求名，不求利呀，什么都不求，全心全力的帮助别人，能够舍己为人。事情不管是难易，不管是大小，要诚诚恳恳，老老实实的去做。真正力量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，我们要有这个好心。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这一念心就有感应，这一念心果然真纯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来帮助。换一句话说，增加你的力量。使你的愿心呢能够圆满。你不是为自己，你是为众生吗？你是为佛法吗？我们晓得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，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惜福，不知道修福，而在糟蹋福报。可是目前我们这个生活还能过得去，诸佛菩萨慈悲还常常给我们示警，来示现警惕我们，来示现勉励我们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增长信心的。有一些护法菩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来跟我说，送土地给我，送房子给我，送钱给我，这都是诸佛菩萨加持的。我可以接受啊，但是接受了有什么用处呢？觉得没用啊。于是我都谢绝了。这个里头有个什么讯息，你们诸位能不能觉察到呢？有一个强烈的讯息，只要我们需要，助缘呢立刻就现前。这是提供我们强烈的一个讯息啊。今天我们真的有300人、500人真正修行，一个大道场立刻就现前，几百人住的地方、几千人住的地方，不要操一点心呐。这些讯息来说，告诉我们这桩事情我们要不辜负佛菩萨，要不辜负这些护法的长者们。就要加工永恒啊，认真努力啊。发心要帮助我们人，都是诚心诚意啊，不是虚伪的。我们还要祈求什么福报？没有必要了。我们一心一意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你只要坚持这个理念， 认真努力去做这桩事情，决定不自欺，不欺人。一切助缘，自然成就。那真是像于今义回过头来之后啊，他能够依教奉行啊，他深深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，所以动则万善相随啊，静则一念不生啊。这个两句话要紧的，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，就是这两句话。动起心动念，为众生，为佛法，为自己一念不生啊！老实念佛。他活到88岁，生了4个儿子，死了3个，有一个从小就不见了，从他行善之后，这个儿子说不期而遇，又找到了。这个小孩，他的小儿子是小的时候就玩啊，上人家船上，结果船开走了，以后就被人家当作人口卖掉了，还算不错啊，被一个太监买去了，这个太监也非常之好。太监没儿子嘛，买了几个小孩当作自己儿子，将来养儿防老嘛。以后于今义这做了官了，功名也成就了，这行善积德把这个业报整个转过来了。就拜见了这个老太监，老太监叫这其他他收养的这几个年轻人跟他见面，他一见面看到的这个，看到他儿子面貌很像，但是很多年没见面了，就问他的名字，你是哪里人，这个小孩就说出来，他马上就流眼泪了。他说你轿底下是不是有2个痣，脱下来一看，果然没错，真的是他儿子。所以这个太监就把这小孩送给他了，以后也读书也成名。他这个小孩也生了不少小孩，儿孙满堂了。善有善报嘛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于今义遇造神机，我曾经详细讲解过，好像有录音带。所以在结论里面，这个人的过失大小轻重都有鬼神在做记录，都有档案呢、诸位要晓得，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，四王天那里也有我们详细档案，忉利天那个地方也有详细档案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绝不是吓人的。我们起心动念呢、都在档案里头啊。你往哪里逃啊？你逃不掉的。所以从前念书人相信这些事情，起心动念呢，他会受敛的。 现在人真的是迷惑颠倒，胡作妄为，不知道果报的恐怖啊，不知道起心动念之可怕了。大的窝多吉，多吉是减寿啊，这个吉是十二年，你寿命减少十二岁。可是你修善积德啊，增吉，增一吉就是你的寿命增加十二岁，增二吉那就增加二十四岁。这个我们在古书里头常常看到的啊，小窝则多算啊，算也是减损你的福报啊，减损你的寿命。从这一段话里面，我们就晓得，一个人一生、一生、一心、一家、一个地区，都由天地鬼神围绕在我们的周边。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，尤其是慎独，都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人多啊，顾到面子，总是要装模作样啊，没有人的时候，原形毕露啊，这是最可怕的。能够独居一时，也没有一丝毫欺皇之心，没有一丝毫不善之念，这个修行才有根基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